双雕，顶那个山，吃梅花。我自己双雕，顶那个山，吃梅花。 我不用 走。走啦。 开下他嘴巴。 人机炸干死了，请记住在他心，如今为何退他求情呢？ 从今以后 人心打无尽间，出销经营之地，民狂灯随便就是可以啊。 头像啊，光了哦，请问爸母啊，这边怎么出销了呢？爸母啊， 赶紧说明给光灯。 爸母啊，这样真的是命不得的。 啊？为何命不得？ 我有这位命就该命了哦，这是命不得的，应该命的，命不得，命不得。 哎，寡人之意呀，命就命的，如今不当，初小破墙灯，就是那间来，寡人受命，再行公卿大内了。 好些的我没有。 Thank you. 小姐么就好。 阿姐喏，王娘那是真可笑，有病喏，就无得我这个。 我阿娘喂，人抓我就生卡潲，木匠大卖一个底，是那姑娘小姐喂，我甲话打你着，叫你来，甲好酒好菜，叫来给我充饥，吃了多浪，没人愿意给我转来去啊啦。人王英卖一家菜啊，咪啊！我来叫来。 做家客，好条件，好好，爱来几多多啊！ 是咪爱啊？有阵啊，做家偷家红椒叫，咕咕，爱来几多多。 有。 我惨，这不能咸鬼药，我去当地多做不能，我个钱硬够大够大，那来花瓶叫个瓶水皮，要比吃那肉干白拿，那来个泡龙。那如今穷途末路，拖着人亡命，做把该死多无？哎，小话当初，如今才知，钱银何时了口啊？ 好、哦，听他讲啊，十分可疑，哎别害我们啊！ 要我破家囝，若是食清补足，家谁来可怜我么？ 哈！叫你破土破土，那是无会打你，出破出破。 吼！卖掉卖掉，交挂着，来打来打。 哎！ 我是哟，我骗话，我个名叫做老。 老米盖。 敢在好打么嘞？破啊！好我来打。我个名叫做老美事啊，现在比到乞食事啊，出来写白头无骨，写到阿爸阿母，伊个骨头无骨吼。 你打啊！这表示我给你 写么？你喏，即位来做乞食，个乞食就甜啊。三我从在名字金家人家行到现在该金字家老老店该家字去掉一番话四家字好的台边觅到全家人了啊 you 位姑娘，念来高兴，问我该名字，如今对他实说，他名实大病，究竟什么委屈吗？